好啦，嚟到第四节嘅星期二得道，我哋呢个天文嘅专辑咧，应该去到零四啦。咁咧，我哋上一集咧就讲到呢、这、一个托勒密呢、这个天文学家嘅地心说体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会真系讲翻上一个上翻去天上啦，因为即系讲得太多关于地球嘅嘢啦。今日咧我哋会嗱，上一次大家都记得咧，我哋讲到去解释咗咩叫黄道啦，就系、是、地球其实围绕住太阳公转嘅时候咧，咁喺我哋嘅画面上面显示到咧，太阳咧就好似喺我哋见到嘅天空上面移动紧咁样样，就系、是、我哋12个月就围绕咗佢一个圈，咁咧，而太阳咧喺呢一个星空嘅背景入边咧，所经过嘅嗰啲星座，掠过嗰啲星座咧，就系、是、我哋所讲嘅黄道十二宫啦。咁咧，如果咧你睇翻嗰张图咧，嗱，我今次预备咗张图，嗱，如果你系听 MP3 嘅朋友咧，或者听紧香港网台咧，就唔好意思啦，系冇画面嘅。咁如果你想睇翻咧，就唯有你去开翻 YouTube。如果你而家你聽緊 YouTube 嘅話咧，咁而家應該出緊嗰張圖咧，就係一張講緊黃道同埋十二宮嘅圖片嚟嘅。咁你可以睇到嗰張圖上面咧，就顯示咗一啲星座啦，就我哋熟悉嘅嗰啲星座啦，包括嗰啲咩天秤座啊、處女座啊、天蝎座啊咁嗰啲咧，就喺呢張圖裏面顯示咗出嚟啦。嗱，今日咧我諗住講咧，講個 topic 就係講行星嘅。我想讀行星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咧中文就好麻烦嘅，行星个行咧就同行路个行咧，基本上都系可以读行嘅。咁所以咧，我就会叫翻嗰啲即系金木水火土嗰啲行星咧做行星咧，就唔好咁容易混淆啦。听到嘅时候，嗱，我哋上一次讲到啦，嗱，天空里边嗰啲星座咧，嗰啲星星咧，例如你而家见到嗰张图，例如呢个天蝎座，咁你见到嗰一点点星就构成一个好似蝎子咁嘅图案咧，嗱，嗰啲星星咧。就是我哋所讲嘅行星啦，就是、永恒嗰行。咁嗰啲星星之所以点解会叫做永恒呢，就是、因为咧，我哋喺地球观察住呢一个星空咧，呢幅图画咧，佢哋之间嗰啲位置咧系完完全全相对上系完全不改变嘅，就好似永恒黐住咗喺个天空嗰个天花板上面一样咁，就好似一幅图画咁，永远都唔会改变嘅。我哋见到东升西落咧，系因为地球自转。咁所以咧，我哋会见到有一啲星座，如果系近喺东面或者西面嘅星座咧，你会见到佢咧喺东面升起，就喺西面落翻嚟，因为地球系由西面向东面转。咁而佢哋自己本身咧呢幅图画咧系成幅图画咁样转嘅，即系你见到，例如你见到天蝎座由东面升起喺西面落翻嚟，喺佢隔篱嘅嗰啲星座咧，同佢之间嗰个相对位置咧系完全不变嘅。咁因此咧，呢一啲星星咧，我哋就系称之为行星，即系亦都包括埋我哋嘅太阳啦吓。嗱，大家都记得啦，我哋上一集咧，即系仲系一个好古典嘅时代，我哋仲系讲紧呢个托勒密嘅地心说。咁当时啲人咧，其实系未识得，即系嗱，首先佢哋唔觉得自己系围绕紧太阳转啦，佢哋仲觉得自己系地球先至系即系宇宙嘅中心嚟嘅，但系出边嘅星星同埋啲行星咧，都系围住我哋去转嘅。因为咧，嗱，我以前咧都好唔明一个问题，我哋细细个就读九大行星啦，咁咧你会发现咧，我哋嗱中国有样嘢叫五行啦，就金木水火土，咁你发现咧五粒。行星咧都系叫金木水火土，咁但系咧你细细个就已经知道地球都系一颗行星啊？点解行星又唔包括地球呢？其实正正就系因为咧古时嘅人咧系从来都唔知道地球原来都系喺太阳系里边系其中一颗行星，咁所以咧从来咧亦都系冇将地球咧摆落去行星之列嘅，咁所以咧以往观察到嘅嗰啲所谓行星咧就系、是、并不包括地球嘅。嗱，跟住咧，我转去下一张图片咧，就系、是、讲下呢五粒行星点解叫行星啦。嗱，头先我都讲完啦，十二星座嗰啲行星、嗰啲星座，你见到嗰啲星星咧，嗰幅图画咧，基本上咧就系、是、完全不变嘅，佢完全固定嘅之间。但系咧，古人好聪明，佢发现咗咧，零零舍舍有五粒星咧，就唔系咁样样嘅。嗱，太阳同月亮唔计啦。即係如果雖然如果你計古典嘅占星學咧，太陽同月亮佢都當係行星嘅啦。我而家撇除咗太陽同月亮，佢哋觀察到咧有五顆行星，就係、是、金木水火土咧。呢五顆行星咧，都係咧會喺天空嗰個背景裏邊咧不停咁移動嘅。我講緊嗰個移動就並不是地球每一日 自转由东面升起西面落返嚟嗰个喐动，而係讲緊佢喺嗰个星空嘅画面入面呢，佢见到佢喺星座之间不停咁移动。就係、是、因为正正观察到呢五火喺度行緊嘅星呢，就似乎喺呢一个星空嘅背景里面呢就係、是、不停咁移动。所以因此呢，古人先至称呢五火行星呢为行星，而另外嗰啲星呢就叫行星嘅。嗱，如果你而家睇緊 YouTube 的话呢，咁你应该见到一张画面呢，就係、是、我上次 share 出嚟，就係、是、我哋讲緊嘅地心雪啦。因为我哋仲係停留喺呢、這个托勒密嘅地心雪时代。咁你会见到呢个画面啦，地球呢就喺呢、這个系统嘅中间入面啦。你见到呢个系统最外围嗰啲呢，就係、是、一啲星星嚟，就係、是、我哋剛才所讲嗰啲行星啦。嗱，咁你会发现呢，有一样嘢好特别喎。你会见到呢，嗱，水星喺我哋嘅前面，但係呢佢自己呢係氹氹出氹氹框呢有个圈喺度转喎。嗱，你见到金星呢又係一个氹氹框喺度转。咁你跟住就会见到太阳啦，跟住喺地球嘅下面你会见到月亮啦，月亮又围住我哋转啦。跟住你会见到火星啦，跟住你见到木星、土星，咁呢亦都係有一个公转轨道，就是、以我哋而家呢个画面见到呢，就是、一个逆时针嘅转动嚟嘅。咁但係你会发现呢，嗰啲所谓嘅行星呢，佢自己有一个氹氹框嘅圈喺度转㗎喎。如果呢你就会喺度问呢个问题啦，都点解嗰个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会有一个氹氹框自己喺度转呢？原来呢這個呢這件事呢，對於古代的天文學家來說呢，是一個相當之困擾的一個發現來的。因為呢，當這個托勒密結納了這個地心雪之後呢，他們發現了一件事呢，是相當之很不自然的。就是他一直以為，例如你見到這個畫面，月球和太陽就是圍著地球轉。咁你會發現呢，那五粒行星呢，雖然他們的公轉周期都是会围住地球去转，但是他发现了呢，他在这个星空的背景里面呢，他在某些时候呢是会倒返转行的。本来你会发现呢，他们是，因为这幅图你都看得到，他是在一个星空背景呢由西面向东面地行。但是呢，他古人观察到呢，有时例如这粒火星，他会呢是倒返转行。他会由西面，本来由西面行向东面的时候呢，他忽然之间在某一些日子是由东面在个星空背景行返去星空背景的西面。咁呢一样嘢呢，对于古人嚟讲是一个极大的困惑，而佢哋是解释唔到呢个现象。咁我哋呢个现象呢，我哋可以称之为呢是叫行星的逆行现象。就是话嗰粒行星呢无端端在星空背景由一个既定的方向忽然之间向另一个方向行。咁呢喺呢一个咁样嘅因为以前的人，正如我们之前几集所说，不嬲古人都认为天空应该是完美的，应该是一个圆形，很完美。那为什么这些星星明明围着地球转有一个很漂亮的圆形，它自己又会有另外一个圆形呢？那托勒密就作了一个理论框架出来，就说其实它都是有一个圆形，有一个圈圈，它是会再跟着那个圆形去转动的。咁如果你係而家你現代人，你就會好了解呢樣嘢係係一個唔正常嘅現象嚟。因為大家即係21世紀嘅人，你知道即係牛頓嘅萬有引力力學啦，你知道如果你一啲物體喺太空之中要圍繞住一啲嘢旋轉嘅話，佢理論上佢中間應該有一個好大嘅質量嘅物體喺中間先至會咁做嘅。咁到底點解会有这个自己打圈的现象呢？那我就留下一集详细跟大家讲日心雪。